您这是怎么了？ 这烟台来了几个朋友到这邀请，我跟他们说我去 烟台那地方，您去这不嫌小点吗？ 地方虽小，可是懂得咱的人挺多呀。再说嘛，我也想走动走动。 是是，您倒是出去走动走动也好。嗯，那凤仙呢？必是跟您一块儿去了。 眼下谁还管得了人家？ 刘老板认真的扮着装。 好，三号门。 青衣刘凤仙从前台下来。 算了算了，今儿个真倒霉，鞋子吊门打那么高，嗓子都快给逼哑了，后台还老是马后马后。 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。 哟，仙人您可来了。 来了。 怎么来的这么晚呢？家里有事儿吗？ 没事儿，来了几个朋友。 哦，永康给我送旗袍来了吗？阿荣， 哎， 回头去催一催。 是。 随着一阵笑声，进来了当地绅士杨大爷。 杨大爷， 他带着一个小报的记者王梅安。 你到后台来玩过没有啊？ 没有。 到后台来玩，你在前台听戏，那有戏可多了。 没 有。 左老板预备上场，迎面碰上了杨大爷。 坏蛋，昨儿个晚上我们不是还见过的吗？ 哎呦，可不是，咱昨儿晚上还见着了呢。您看呢，也不怎么了，杨里，我这成子这脑子里头啊，老是那么晕头转向的。您看难得呀，您见天晚上来捧我呀，老夫啊，来倒茶，老蒋， 你信吗？ 左老板上场去了。 那个坏蛋。他以为每天晚上来我是捧他的呢。 像这样的误会是常常有的。 杨大爷看见刘老板，赶忙过来打招呼。 刘老板您好。 好，您好。 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春申日报的王先生。 刘老板， 对不起，您随便坐。 哎，好，哈哈，您忙着忙着忙。 萧玉兰换好了行头，从屏风后面走出。 萧玉兰，萧小姐吗？你可好啊？ 不敢当。您好，杨大爷。 好，来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这是萧玉兰，萧小姐。 你好。 哦，萧小姐， 请坐。 王梅安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萧玉兰。 萧小姐虽然是唱花旦的，可是后台有名的女圣人哦。 啊，是的，是的。 像你我这样的人，她是理都不会理的呢啊！ 萧小姐，这乃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啊！ 哪儿的话呀！我是个蠢孩子，多嘴笨腮的，不会说话。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您呐多原谅着点儿。 哎呦，你别客气了，瞧你多会说话呀啊！哎，玉兰呀，我在北平的时候就常听你的戏哦。哎，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是叫这个玉兰花的那个玉呀。现在怎么改成那郁闷的郁了呢？啊！ 从前那会儿，爹妈在世，心里挺痛快的，所以叫玉兰。这会儿爹妈死了，一个人出门在外，心里挺别扭，挺郁闷的，所以就改了玉兰。 哦， 对不起，我要上了。 这有什么好郁闷的呢？像萧玉兰、萧小姐这样的人，到处是受人欢迎的呀。哎，玉兰呐，说真的，我可挺喜欢你那个名字啊。你这个是这个玉，这个兰，对不对啊？ 哈哈哈哈哈！ 够味儿吧？够味儿，真是够味儿极了啊！

也多着呢。 我们老板呢、啊，常会接到年轻的人给他写的信，嗯，还给我看过两封。 我接着，你也该扮装了。 阿荣啊，打水， 预备好了。 杨大爷拿着一张晚报给凤仙看， 你看，你的照片已经登出来了。来看看下边那个特写吧，我看你呀、啊，红的快发紫了。 这还不都是你捧的吗？ 哎，这是你的运气好啊，碰上了我。 哎，那可真是。哎，亏得凤仙运气好，碰上杨大爷了，要不然这会儿还不定挨哪儿当死活丫头挨菜人揍。 我老板，这是什么话呀？可得罚你呐！ 哎，该罚， 该罚， 该罚， 该罚！ 阿荣啊，哎，两毛钱量一下，两毛钱长生果， 是的。 你们，肖玉兰扶着刘老板从前台下。 哎，老爷子，啊、你快抓空歇会儿吧。刚才跑圆场的时候，我真怕您摔倒了。 谢谢你在台上多关着我呀。 您客气什么呀，做女孩的不应该照顾爸爸吗？ 怎么你不讨厌我这个爸爸？ 您这是哪儿的话呀，能跟您配戏我真是太荣幸了。 不敢不敢。 您快抓紧歇会儿吧，回头还有一出重头戏呢。 是是。 老爷子，你有病，往后别再唱双出了。 是是，你也歇会儿去吧。 哎，我去换鞋。阿伯， 哎呀，振声，嗯，振声， 嗯，老板， 嗯，何先生看您来了， 嗯，哎，何老板， 何先生 回了， 回了，好久没见了。我倒是你把我也给忘喽， 哪有这事儿？ 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 最近怎么样啊？ 好，还好啊。 听说身体不太好啊？ 没什么，谢谢你老这么惦记着我呀。 你呀，得保重保重。 是， 我陪你到青岛去休息休息，好不好啊？ 何先生，您知道。干了我们这一行没个休息的时候啊，他好像是命里头注定了，非唱到死的那天不止啊。 你别把人生总往悲观的方面想啊，总有这么一天这个世界要变，到那个时候该唱就痛痛快快的唱，该休息就痛痛快快的休息。 真能有这么一天？ 会有这么一天的， 宝奎，哎，听见没有？哎，真有这么一天呐、啊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 对呀， 啊！刘凤仙没有心思去注意师傅的病体，一个劲儿的和杨大爷谈吃论穿。 红的呢，还要浅绿的呀？ 你说的是料子 啊？是啊，你上次来信不是说？要到烟台去吗？ 一时还走不动。 我看还是那个浅粉的吧。可是我又喜欢那个小兰花的。 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明天我叫泰丰送几批花绸来，你随便捡就是了啊。 我杨天，头都卸了吧。 刘振声气急，左宝奎急中生智，调虎离山。 王先生，我去去就来啊。 我来了。 左宝奎说完上戏去。 振声啊，嗯，我好久没看你的戏了。 啊，是是， 今儿碰上你的双出好戏，我到前面去看看去。 好好好好，阿福，哎，请何先生到前面看戏，哎，观众按摩一下。 好， 哎，阿福带着何先生到前台去了。凤仙这会儿才慢慢地走进刘老板。 忘恩负义的东西， 我 出卖自己的东西。 我怎么出卖我自己了？ 你自己个儿好好地想一想吧。 杨大爷又急匆匆赶回来。

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